乡呼听远处有人呼唤，阿兵哥，原来是亲妹来到西昌园中，二人拥抱流同泪。阿炳说，若不是相逢在梦中，亲妹说真的是我，不是梦。亲妹，我九死一生，逃出火坑。自从那日分别后，你回到院，我返家中，又谁知被人骗卖到灯船上。正日里陪酒伴唱，任人欺凌恶船主，皮鞭抽来藤棍打，血泪浇灌我忍气吞声。今夜晚逃出虎口来到此地，兵哥呀，从今后咱永不分离，共死生。阿炳说，但愿咱俩相依为命，如同这清泉流水，半月明。我已把二泉明月变成曲，演奏亲妹品评，阿炳他心情激动，把琴弦调离。 此时节，夜阑人静，万籁俱寂，夜色皎洁，泉水澄碧。阿炳琴妹池畔相依，沉浸在悠扬的琴音之中。只见